咗卅幾年先揾到呢度啦。 著書只為度量衡， 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係台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 今日就嚟到呢個華人埠啊，洛杉磯嘅華人埠。咁點解會嚟到呢度咧？咁上次咧，就影過啲嚇。而家疫情之下，或者疫情之後，或者係而家呢個通脹啊，有啲人叫滯脹啊。美國而家通脹係接近9% 啊，今年嚇嘅情況之下，睇下啲人點樣生活。即係睇下嗰個市係點樣樣嚇。咁我哋上次咧就拍過啲主流嘅商場啦、摩啦咁樣樣，都幾慘淡嚇。咁而家我哋嚟到呢個華人區，就睇下呢啲咁嘅商場嚇。嗱、華人區咧好多呢啲商場，嗰啲幾層高，洛杉磯啲幾層高嗰啲商場咧嚇。咁就有好多咧，就其實大概20多年前咧就起落㗎啦，因為呢個區通常都係。比較舊少少啦，呢個就係華人聚居嘅 Montreal Park 啊，咁樣樣，咁啊睇下啊啲商場仔而家嚇啊裏邊係點樣樣嘅嚇，我哋帶大家入去睇睇。而家入到嚟啲商場咧，其實咧就有啲似香港嗰啲屋村商場嘅嚇，咁啊。睇到有一零星一幾間餐館咁啦嚇，咁呢度咧篤波嘅嚇，咁啊有好多都執咗粒噶啦，其實嚇咁啊，即係人流就慘淡啊！哇咁嘈，下邊應該係有啲特別事嚇，睇下一間內睇睇嚇，你睇下嗱，呢啲係食呢個日式沙煲沙煲。濕曬，一路行過去啦。全部濕曬。嘩，真係全部濕曬喎。完全冇喎。上到嚟個商場嘅頂樓啦嚇，咁我睇睇呢度嘅情況。呢度有間茶樓嘅嚇，有間茶樓。咁由於疫情期間啦，佢哋都擺咗啲台出嚟嘅嚇。不過今日禮拜六嚟嘅喎，係完全冇人。呢度對出嗰啲又係冇鋪頭嘅嚇。呢度本來係食啲火鍋啊，火鍋嘅。自助餐執咗，對面 Honey Pig 係食韓國燒烤，執咗。咁啊，即係而家成層就係俾呢間酒樓玩曬，所以嗰啲台都擺到周圍都係啦，嚇！但係冇人，嚇！咁呢一種商場咧，都幾似以前啊。頭先都講啦，幾似以前香港嗰啲屋村商場。啊，點解咁講呢？因為佢裏面本身冇冷氣，全部係靠嗰啲通風，係靠呢啲咁樣嘅通風口啊。你睇下，由於呢啲商場冇乜人租啦，所以其實啲電梯都停曬噶啦嚇。嗱，而家落到係地牢啦，地牢又反而多啲人租喎、但係咧就唔係做生意啊，係做學校，學校嘅多啊，而家地牢啊，啲中文學校 啊，这个就是英文语言学校，啊，学英文，啊，两边都是学日文，啊，这里反而真的多，真的多人租，啊，真的人租很大的铺位来做补习啊，学校啊，那些那多人租一点，啊，那这里呢就教跳舞，啊啊，又是被人租了，因为礼拜六啦，所以啲人去跳舞啦。呢，这个教育学院呢就补习噶啦，啊，呢就教跳舞。咁可能头先嗰啲声点解咁多音乐？可能系咪跳舞咧？嗱，要教紧跳舞，啊，哦，嗱，啊，上翻嚟呢度少少，就又系执晒喎，呢一边又执晒喎。嗱，呢度 exit game 呢啲系网吧嚟嘅。網吧執咗，啊，疫情之後網吧開唔到啦，係嘛？波霸奶茶執咗，啊，哦，頭先點解咁嘈就係，因為呢度有間卡拉 OK，啊，地牢有間卡拉 OK，啊，卡拉 OK 又開嘅，啊，咁好似都有人喺度唱歌嘅，但係其他側邊嗰啲鋪頭都執曬嘅，啊，其實呢啲咁樣噏耷商場咧，喺洛杉磯而家有好多，啊，呢啲華人嘅啊噏耷商場，尤其是。即是疫情之下就更加令到他们没落得更加快了，啊，曾经都叫做风光过的，啊，20年前风光过了，啊，这个区和唐人街就更多，啊，唐人街这个 Chinatown 就更多这些这样的没落商场，啊，十室九空，你看这里本来应该有警卫站岗都没有，啊，本来应该有扶手电梯都没有开，啊，嗱，而家呢個高通脹嘅情況之下咧，好多餐館啊都變相加價或者係坐地起價啦，嚇，嗱，咁樣咧，係唔係真係將成本轉嫁消費者咧？定係其實真係借個藉口加價咧？嚇，嗱，而家我哋咧走嚟呢個洛杉磯呢個華人區嗰度啊，睇睇而家呢啲咁嘅餐館，嚇，嗱。而家咧啊，仲有室外嘅，即係因為疫情咧，佢哋整曬啲帳篷咁樣擺喺室外啊。咁啊，帳篷後邊其實就係啲餐台椅嚟嘅啊，就擺曬啲餐台咁喺度食緊飯嘅人，其實就係好多喺度食緊飯啊。咁啊，我哋將啲水馬擺曬喺度啦嚇。就是这样吃的，很有大排档风味的。全房 是不是输过啊？成批辣椒进去。 不是啊，辣椒又好地雕啊。嗯。 那是不是就用？ 嗱，我哋今日咧有啊 Miss Ho 回客室嘅 Miss Ho 啦，同埋有啊亨利，原来咁热衷亨利啦，同埋阿大师喺度嘅。依家咧個個都講緊通脹啦，咁我哋頭先咧都影過嗰啲咁樣嘅商場，而家都係十室九空嚇，啊。我哋嚟到餐館嗱，依家呢度咧都仲有啲室外嘅堂食嚇，咁啊嗱，我哋呢度咧有一位家庭主婦就阿 Miss Ho 啦嚇，主要我想問下佢啦。咁依家個個咧都講緊通脹，嗱啲嘢就貴咗好多嚇。咁啱啱出爐咧，阿拜登嗰個支持度咧。而家得翻36% 啫，即係同阿特朗普最低嗰陣時嘅33% 差唔多噶啦，去到嚇。咁啊嗱，我哋而家出咗嚟食飯啦。咁其實你作為嚇，啊，美國嘅師奶一份子啦，咁你都要煮飯啊，係咪啊？你都係一個職業女性啦，啊 Miss。咁咧，而家對你嘅生活影響有幾大啊？即係嗱，今年嘅通脹率就接近9%啦。即係咁，事實官方公布9%，你覺得啊你平時買嘢買餸出街食飯，其實係咪貴咗9%定係唔止咧？ 我覺得睇你買乜嘢咯。但如果肉類，我就覺得加價加得好犀利咯。 嚇嚇！ 咁但係我自己本身我就會揀一啲比較大少少又唔係好大嘅 department store 咯，即係譬如好似S&F 嗰啲 department 咧，咁我就會買嗰啲咧，因為我人唔多嘛，咁我就唔會話去 Costco 嗰啲買咁大嘅，咁我就會買一啲，咁譬如一 pack 咁咧，我會 cut 咗一半啦，咁買一半就 金山頂，另一半買 Visa， 即係我會係集中買多少少一次過。 OK， 因為你大嘅話，你嗰個價錢就會平啲噶嘛，貴起上嚟。如果你獨立包裝細細個嘅，你會貴啲。同埋你即係老實講句，如果你雪櫃啊，同埋你屋企地方容許嘅，你咪買多啲嘢一次過擺落去，咁就好過你而家，因為而家 gas 又貴咧，咁好過我走幾轉。 誒、欸，呢樽嘢都好貴噶，而家士拉差。 係咩？ 係啊。去到六個幾人錢啊！有人擺上網，以前係個幾兩蚊嘅啫，嚇。 咁同埋師奶情況咯，我會睇翻，即係譬如好似每逢禮拜二、禮拜三有啲 market 咧，就會 on sale 嘅，咁咪走一轉睇去睇下。 真係精明嘅消費者喎，即係睇住啲 coupon 或者睇住嗰個乜嘢特價就買乜嘢咁樣樣咯。 咁同埋我本身咧，我去有一間外國人嘅 market 咧，我可能我成日去咧，咁佢一個月會有一扎嗰啲又免費送沙律醬啊，又買雞蛋又唔知平幾多啊，跟住又買牛油果，因為我需要食牛油果嘅，咁我咪趁嗰段時間咪入貨咯。咁沙律醬因為我夜晚食沙律嘅，咁啲沙律醬我又唔使錢噶啦。咁、即係你其實 coupon 都好緊要，我覺得。 啊 即係你積少成多，你 coupon 啊，又雞 山大斬埋有柴啊，真係。 咁同埋你，即係最好就一次過去即係亞灣嗰邊，即係譬如你去一笪地方有幾個 market 喺附近嘅，你最好。 嗯。 就唔好話分開幾笪地方去。 嗯、出街食飯咧？ 出街食飯。 你係咪覺得貴咗好多？係 啊。 嗱，舉個例，我哋今晚咧，嗱，我哋頭先食咗呢個。口水雞啦，食曬啦，口水雞啦，同埋呢個即係幾味家常小菜啊，招師傅嘅冬菜啦，呢、這個蝦仁炒蛋啦，嚇、啊，同埋另外有一味玉子豆腐啦，咁樣樣。其實基本上我頭先睇餐牌咧都貴咗好多，差 唔多十五蚊一碟 啫。十五蚊一碟喎、啊，以前咧？ 以前。我諗以前一碟菜一碟小菜都係十二三蚊，平均我覺得平均貴兩至三蚊。 貴咗兩至三蚊，但係兩至三蚊喺度嘅意思即係話20%嘅喎，廿幾個 percent 嘅喎，嚇、啊，即係貴咗四分一嘅喎。 嗱、啊，即係咁講， 即係並唔係官方所公布嘅接近9% 咁少啊，嚇、啊。 羊毛出自羊身上啫，如果你咁樣加個價嘅話，你個 tips 咪會少啲咯，就咁簡單啲。即係譬如你。佢一次俾少一兩蚊嘅，咁都係嗰度啦，就係佢計翻條數啦。 OK， 會唔會少咗出街食飯啦？阿大師喺度啦，大師日日要翻工噶啦，就係、是、都係好忙嘅人，或者阿亨利啊，亨利又係日日都轉完馬經都好忙嘅。咁咧，咁咧佢，咁你哋都通常冇乜時間煮飯啊嘛，嚇、啊。咁出街食飯會唔會少咗咧？定係而家即係應對呢、這個通脹嘅問題，會多啲喺屋企煮飯咧？即係會或者用阿 Miss Ho 嗰種方法嚇，慳都係慳，整多啲 coupon 或者去啲比較即係嗰幾個特價店係咪啊？ 係 係啦係啦，唔去傳統嘅超市嚇、啊，會唔會咁做咧？ 其實都係屋企食飯比較多咯， 屋企食飯比較多。 除非你話同朋友出去，咁咪去出邊食 咯。嗯， 但係一般嚟講，屋企煮咁都係喺屋企食咯，因為雖然係貴咗咁，但係都係會平過喺出邊食。 嗯，係係。 食飯呢樣嘢已經唔存在喺我字典上 面、哦。你已經去到人肉無求噶啦。 係啊，面先咁滯啊，就係、 是哦。你係飲水喺屋企定係飲咩咧？定係 水仲冇得飲，你覺得係問題？ 哦，水都冇得飲添啊！係咁啊，咁香港人幸福啲有東江水飲啊，我哋水都冇得飲嚇。咁、啊、你覺得今日譬如話今日雖然你話啲餐牌嚟講咧，嗰啲嘢就貴咗嚇、啊，貴咗大概。 兩三蚊 就大概20% 到啦。咁碟頭方面有冇細咗咧？ 其實我覺得冇喎。 冇啊， 其實份量應該冇份量。 份量就冇 嚇。應該要睇翻個別餐廳。 嗯。 有啲可能會縮細咗份量。 O、okay, K。縮加價兼縮加價先縮細份量係嘛？係啊。 咁所以咪睇餐廳。 其實我反而有個問題就係話，你寧願佢唔加價，碟頭細咗，定還是寧願個碟頭一樣就加咗少少？咁即係。大家會覺得點樣睇法呢？反而，因為有啲餐廳咧，我所知道咧，早餐咧就個價錢係一樣嘅，但係佢可能 份量少咗， 少咗個通粉。 以前係雙蛋，而家係單蛋。 咁啊，雙蛋即係叫雙蛋，即係譬如佢冇咗個通粉嘅，咁但係價錢一樣嘅，咁即係就睇下你哋點睇咯。 嗯，會唔會或者有啲以前包嘢飲，而家又唔包嘢飲噶嘛？類似咁樣。 而家都有包。 都有包。 聽講好似話而家 refill 就冇以前咁不停 refill 咯，有啲可能係一次啫 ，refill 一次。 係啦，嗱，香港嘅朋友大家知道喺 LA 係好過癮嘅，我哋係有免費添飲嘅， 啊、香港就只得麥當勞有，麥當勞有嘅啫嚇。咁、啊、所以咧 ，LA 啲朋友就俾人縱慣曬啊，俾啲餐館啊。其實咧，淨係得 LA 有嘅啫。我上到三藩市都冇得免費添飲嘅。 係咩？ 係啊，嚇、啊！ 因為我最近有朋友喺香港過嚟咧，佢就話咧，如果香港添飲，好似加20蚊一杯嘢飲啊嘛。但佢個杯係細過我哋呢度一個半啊嘛，咁、你計翻轉頭仲要加20蚊，即係呢度差唔多3蚊美金嘅喎。3蚊我哋 order 得一杯都得啦，係咪先？ 係啊， 其實叫你買多杯啫嘛，其實冇咩嘢㗎。 係咯，咁我又覺得好似唔係好得。咁但係其實老實講句，我又覺得佢如果 refill 多一次都合理嘅。因為其實很多人 refill 多兩三次咧，有時都係嘥咗咯，未必飲得曬。 嗯，問題又嚟啦，佢點記得幾邊個去 refill 咗幾多次咧？其實 唔係即係咁，即係但係你做顧客嗰啲咧，你好多時即係咁上下，你叫佢加、其實好似我就算我啲朋友加咗兩次之後咧，嗰杯嘢可能飲咗好少嘅啫，第三杯，咁你又係真係嘥咗。咁如果你兩杯啱啱好， 嗱有啲人咧個慣性就咁做嘅。叫人 refill 之後咧，轉頭又問人攞只 to go， 即係攞只外賣杯咁啊，倒落去攞翻屋企飲。嗱，佢哋而家我知道呢一間嘅做法咧，呢一間嘅做法唔開名啊，就係咧佢幫你免費添飲，但係你一攞外賣杯咧，即刻收一蚊。 好多年前某一間我唔講邊間啦， 佢就杜絕你又食又攞。 我就試過，真係我係趕住走。 啊 咁咧，我係 refill 咗一次啫，咁係凍飲嘢嘅，佢就一個高杯，佢收我兩個 point， 即係50仙，已經係4、5年嘅事，所以我覺得唔出奇咯。因為其實佢都啱㗎，佢因為佢主要係俾你投食，你諗下，如果你買外賣嘅，你買杯嘢飲嘅，佢都係俾一杯你嘅啫嘛，佢唔會係俾兩杯你㗎嘛。咁你而家咁樣，你攞咗佢咪覺得話，即係好似我哋好似新年話齋，又飲又食咁樣， 又食又拎啦，係啦。 咁佢不過佢一蚊，我覺得貴咗啲，50仙 啊！唔係佢真係唔想你咁做啊，所以嗰啲係懲罰性收費。 我覺得係啊，犀利咗。 所以而家咧啲餐館都各施各法㗎，嗱有啲就選擇加價啦，有啲就選擇縮水啦，嚇、啊，有啲就選擇其他嘢，即係以前我哋有嘅嘢，舉個例係免費添飲，而家冇咗啦，嚇、啊。有啲餐館更加選擇執笠嘅、接埋嘅啊，咁樣咁係啦。咁你喺呢個通脹之下啊，咁啊睇下即係通脹都係一個點講咧？即係都係一個必經階段啊。其實我覺得，但係跟住如果你加息，跟住再跟住經濟，即係叫做經濟陷入衰退的話咧，又通脹又加息又陷入衰退咧，咁就變咗滯脹，叫通縮啦。咁、啊、希望唔好踏入呢個咁樣嘅情況啦。 但你通脹加咗、啊，你人工有冇加咯？最緊要。 所以 嚇、 如果你加，譬如咧，即如果你 hour 你加多兩蚊一個鐘嘅，咁都仲勉強 OK 嘅。 OK， 嗱、你要睇翻個原因就係因為通脹個根源都係疫情，疫情。佢令到好多嘢都顛倒咗嚇，嗰、那個程序顛倒咗，所以啲嘢先貴咗啫，因為冇人做嘢啊等等。咁你頭先問到呢個問題，你話人工有冇加到呢？我話俾你聽，我啱啱睇到熊貓快餐請人唔需要經驗收銀啫，喺度筆嘢啫，都20蚊個鐘而家。 咁犀利？ 係啊，咁所以你話有冇加到咧？某啲工種係有加得好緊要嘅。嗱，舉個例。貨櫃車司機、運貨嘅司機啦，運貨貨櫃車司機啦，佢哋加咗好多嘅嚇，因為冇人做嘢嘛，唔夠人做嘢嘛，物以罕為貴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啊。咁點解我哋今日食緊啲嘢會貴咗咧？就係因為好多嘢都轉嫁咗俾消費者嚇，咁、所以當然啦，一般打工仔就加薪幅度就唔會咁高嘅，但係同疫情有關嗰啲，你而家揾唔到人做嗰啲係要加噶，而家唔係話成日都話周圍請唔到人。周圍請唔到人嘅原因唔係因為請唔到人，係你出唔起錢請人啫。即係簡單嚟講，係嘛嚇？所以係啊，係啊，所以就係咁啦，叫做有錢使得鬼推磨啦嚇。咁啊，其實跟住將個成本轉嫁俾消費者，咁消費一受定唔受咧？唔受的話，咪要接埋咯，就係、是、咁簡單嚇、啊。不過今日都多謝阿Miss Su好寶貴嘅意見嚇。咁、我哋知道做一個精明嘅師奶，美國師奶。是怎樣、可以在這個高通脹逆境下生存，或者這個 疫情下生存，是吧？那麼作出生活上作出少少的調整、啊、購物方面就大家就想、 即係諗下啦，諗下睇下有啲做有啲乜嘢特價，或者咩做咩精明嘅消費者啊，少啲出街食飯啊等等啦嚇。咁啊，分享住咁多啦嚇。咁啊，下次再同大家見，拜。 好，歡迎嚟到新嚟港電影 Sci-Fi 全面睇啊！嗱，呢個禮拜咧就啱啱美國就做咗優先場，嚇香港就應該就啲啱啱同步上畫嘅。呢套係咩咧？就係好多人都期待嘅。 Lightyear。 吓 Lightyear 啊，即系 咩光年正传啊，好似 即系其实呢个就是一个 spin off 啊，系一个反斗奇兵 Toy Story 嘅所谓外传，呢、這个巴斯光年佢自己嘅独立电影啦，吓咁样样嘅。嗱，咁啊，阿 Mike， 寻晚你就睇咗咩版本啊？ 本来想睇 IMAX 嘅，不过有事，所以就转咗时间就睇普通版本嘅。 嗱，据我所知呢一套系史上动画里边系用 IMAX 拍摄嘅。 啊，系啊， 系啊，系啊，佢系用 IMAX 拍摄咁样嘅。我都冇睇 IMAX 吓，我就睇咗 3D。 佢 IMAX 只不过系嗰个 screen 嗰、那个。那个范围啫嘛， 系啦系啦， 个范围啫嘛。如果你话拍摄，咁你以前嗰啲卡通片都有 IMAX 版嘅，咁你又点拍咧？ 都系 嗱，呢个我就拗头，系咪？呢个我拗头喎。咁你其他卡通片，即系都系用，即系都系有 IMAX 版本嘅。咁佢嗰个， 我怀疑 有咩唔同啊？ 我怀疑咧，佢一系用16:9嚟拍咗之后咧 ，IMAX 个切咗左右嚟 fit in 嗰、那个嚟、fit in 嗰、那个嗰、那个 dimension。今次咧系调翻转，佢系用4:3嚟拍，然后咧我哋嗰啲阔银幕咧，佢就切头切尾咁样，即系切上切下咁样，可能系咁样，可能系咁样吓，有 都有冇可能性？ 嗱，咁寻晚你系睇几点同咩情况啊？多唔多细路仔啊？ 哦， 好耐 Pixar 好耐都冇戏出啦嘛， 系啊系啊，唔系、之前有 Train to Red 都系 Pixar 噶嘛，不过唔喺戏院做， 但系嗰套系啦，嗰套系冇上画啊嘛， 咁都系 Pixar 嘅电影啦，咁啊，琴晚我睇咧就我睇7:00嘅，咁隔篱咧就坐咗个。应该是Hispanic 嘅男人，咁佢嘅在右手边呢就有4男仔 細路 下細路係四个男仔細路岁数大概係6-7-8岁嗰啲咁啦咁佢仲喺戏院度食埋嘢添，喺 Panda Express 买埋 dinner 喺度食，我仲问佢几好味啊 ,smell good, 咁跟住佢话哦，唔好意思啊，影响到啦。哦，冇收费，冇收费咁啊吓。咁啊， 基本上应该戏院就唔可以带嘢食入去嘅。 梗系啦，梗系啦。仲要食埋 dinner 喎。 不过呢个题外话啦。嗱，你讲到话6-7-8岁，咁其实 7-8岁嘅 《板斗奇兵》第一集出嘅时候系已经接近20年前啦。28年前啊， 九五年27年前， 27年前。 但系如果你计翻。我当你是5岁睇啊，你家阵都已经33岁 啦，系啦， 系啊，咁你5岁冇乜印象啊？我当你10岁咧，咁你10岁有印象啦啩 ？Toy Story， 咁你今年几多岁啊？都三十， 就嚟4张啦， 就嚟4张啦，38啦。 咁嗰啲细路仔佢应该就唔系因为 Toy Story 入去睇噶啦，只系因为可能普通 Pixar 套戏咁样。或者老豆老母嘅集体回忆吓，咁佢哋识唔识笑啊？笑唔笑得出啊？ 有唔系冇，但系就系一组，即系譬如佢笑位其实唔系咁多，因为通常笑位就系嗰只猫喺度哔布哔布哔布。 阿索 系啦，跟住然之后咧就系嗰个队队员做一啲好蠢嘅嘢，咁就笑啦，咁基本上整体上嚟讲个笑位系唔多嘅。唔多嘅讲真。 嗱我嗰边呢就咁嘅。 係。 都系啲嗱我坐隔离附近都系啲 好似我啲咁嘅年纪嘅人啦，咁可能系因为 Toy Story 嘅集体回忆。 系， 但系都有细路仔，主要嚟讲就系因为呢套系细路仔电影啦，同埋而家系啱啱开始放暑假啦。 系冇错。 咁细路仔系全场都冇乜人笑嘅，系笑唔出嘅。咁啊， 系啊，正如上讲，冇咩笑位啊嘛， 冇笑位，因为其实我可以定位呢一套戏嚟定位咧，系一套 sci-fi drama， 其实就系、 是，吓、嗯， 咁、嗯、佢、嗯、想讲都困到几多嘢嘅，嗱，首先讲一讲先啦，我系睇 3D 啦，咁但系我觉得系冇需要睇 3D 嘅，嗰啲 3D 咧亦都系好明显系后期制作啦， 明白。 同埋嗰啲 3D 嗰啲凹凸位都唔係咁顯眼嘅啫，其實就 嗯哼嗯 咁啊， 即係唔係咁多 3D 嘅效果啦。 係啦，因為套戲 3D， 但係又冇乜 3D 效果。 冇錯，因為套戲嘅套戲之前咧就係上咗個預告，就係、是《阿凡達》 係 嘅 3D， 跟住就《雷神四》嘅 3D，、哦、即係《雷神四》都會有 3D。嗱，《阿凡達》冇得講啦，《阿凡達》好勁啦，個 3D 就係差唔多咧。你係潛緊水嘅水世界裏面，但係雷神四嘅 3D 嘅預告個 3D 啊，都比呢一套光年正傳高一籌，即係諗下呢個 3D 幾正， 一定啊，一定啊， 咁樣咁啊，講翻套戲本身啦，即係現場其實都嗱，我尋晚同你講過啦，佢好得意啊，佢咧我又係七點場。佢七點同一時間開兩間，開兩個 house， 一個就 3D，、嗯、一個就 digital、嗯、普通版。 嗱、嗯， 我未開場之前咧，我掃個 app 嗰度睇下個賣飛情況咧。 係 3D 就大概賣咗三成幾四成嘅啫，尋日都係。咁、 嗯嗯 普通版咧係賣曬，係賣曬、嗯。但係其實 3D 同普通版係爭咗兩個半人錢嘅啫。 嗯哼嗯 一系啲人就真系好计较嗰两个半，即系可能成家人就十皮啦嘛，十几皮啦嘛。另外就系啲人其实唔中意，即系厌倦咗睇三 D 嘅，其实或者就系唔想睇三 D 吓，即系个分别系好大啊，系爆棚，即系九成几啦吓，同埋卖得三成几。咁我睇嗰场得三成几嘅啫吓，其实就吓、是。咁、我谂吓，你讲。 我谂其实最主要系观众对 3D 个接受程度啦。 即 系如果你话好多效果嘅咁你自然会多人睇囉。但系、3D 普遍性地佢出咗咁多年呢即系所谓做唔起嘅。做唔起嘅。你睇见 IMAX 其实爬过去头杜比爬过去头 ,3D 其实唔系咁真系咁 popular 囉。所以你見到好多時啲人都未必睇，反而你舉個例，我記得好似 Spider Universe， 好似係有 3D 噶嘛。 係、我就睇 3D。 我冇記錯， 我就睇 3D。 反而嗰個睇 3D 係值嘅、 啊， 因為好多嗰啲 swing 即係彈嚟彈去、跳嚟跳去、揈嚟揈去嗰啲場面、打鬥嗰啲場面，佢都係卡通片。但系佢个 3D 系做得好过 咁调转啦，你个杜比震唔震撼啊？陈鹏，值唔值得睇杜比？ 我唔系啊，我唔系睇杜比啊。 哦，你唔系睇杜比啊？哦，你睇普通版啊？ 系啊，我迫于无奈，时间上嘅问题、 哦 okay， 所以就唔到，咁唯有就睇普通版。 哦，明白。 咁就 系， 即系其实我谂我都会再睇多一次。 嗯， 因为可能我 miss 咗一啲嘢。同埋嗰个效果，即系普通版嗰啲 sharpness 啊、颜色啊，其实都系差啲 啊。 就吓，不过我想睇 你睇完套戏，你感觉系点啊？呢套嘢， 我睇完个感觉， 同埋或者对你相对于你嘅期待期望有冇落差？ 冇系呃你嘅，系真系有落差嘅。 个落差系负面定正面？ 唔系，我先讲啦。我睇完之后咧，我有问隔我，因为我听到隔篱嗰个爸爸问啲细路咁啊。咁我问佢，个爸爸问啲细路，好唔好睇啊？嗰啲细路话好睇。想唔想睇多次啊？想。即系纯粹呢个细路仔嘅角度，即系佢哋觉得啊好睇、啊。 咁 问 就咁问佢实答想噶啦，细路仔。 Well， 咁起码唔会瞌眼瞓先啦。起码唔会话走嚟走去啊， 快啲原味啊酒味啊，真係有卡通片真係曾经係啲細路都顶唔顺话要走喎。 哦，即系又要攞电话玩啊！即系嗰啲人， 嗰一只 玩得滞吓。 咁你起码睇你嗰个观众层定位上嚟讲咧，冇甩漏先啦。你起码吸引到细路仔入去睇，仲要系想睇多次二刷吓 吓。 咁佢定位上其实系做到佢基本上要做到嘅嘢。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佢感觉就系、是。我个脑 blank 咗空咗，我唔知点讲套戏， 唔知点俾反应啊？ 唔系啊，我睇咗啲乜啊？ 吓， 即系我会有个好大嘅问号啊！我睇啲乜啊？我行翻出嚟，我真系我谂唔到嘢、啊。 嗯， 我好少睇戏，睇完戏之后出嚟系冇嘢攞翻出嚟，好奇怪呢套戏。嗱、啊，咁我仲想讲就係话，咁我后嚟返咗屋企之后呢，咁我又上网睇下呢个睇下嗰个，跟住睇下啲 review 啊，睇下啲explanation 啊，即係 ending explanation 啊嗰啲咁嘅嘢。咁开始慢慢同埋要即係諗返套戏呢，咁我諗到有啲嘢。咁我打个比喻啊，即係你小朋友而家要开一个生日 party， 咁呢你就带佢乜乜 pizza 店度开个生日 party， 咁即係香港嗰隻啊，咁然之后呢就你梗係会叫 pizza， 叫呢、这个肉酱意粉㗎嘛，然之后呢佢攞碟肉酱意粉俾你呢係荧光嗰啲荧光色嗰啲肉酱意粉嘅。 嗯， 咁你食起上嚟呢觉得即係唉普通过唔普通。咁但係对啲細路仔嚟讲呢，佢哋食得好开心喎。即係我返到嚟諗嗰个比喻。因为点解呢，細路仔总之甜甜酸酸啊即係有嘢放落口嘅呢，佢都觉得好食。 嗯。 咁但係对我哋嚟讲呢，即係你去到嗰啲地方，你叫碟肉酱意粉，即係讲一句 what do you expect， 即係你期待啲乜嘢。即係我睇完套戏出嚟个回想返之后嘅感觉就係咁啦。即係呢个肉酱意粉，即係你喺嗰度食一个肉酱意粉 what do you expect，即系你明唔明白我想讲嗰样嘢，即系细路仔，因为佢个细，即系个生日 party 系个细路仔嘅，咁而食得好唔好食系个细路仔觉得，唔系我呢个大人。 嗯， 但系对一个大人嚟讲，呢碟肉酱意粉点食啊？ 嗱，我话 荧光色嘅肉酱意粉， 嗱，我同你嘅感觉就差唔多嘅。嗱，但系因为 似咧， 嗱，系我话俾我。諗到嘅係乜嘢呢？ Pixar 每一套戏呢通常都有个主旨嘅。 冇错。 你睇完之后呢，你会有佢会带出一个重点，呢、這个重点係一个核心价值。 冇错。 举个例窝言咁就讲环保啦。 Oh, 即係你、 yes. 你到咗今时今日你都知道就係讲环保。你咩就会讲喺讲一种嘢，呢一套系冇一个重点。呢一套呢就基本上系一佢冇一个重点。二 系。 你如果 expect 好似 Toy Story 嗰种嗰嗱 ，Toy Story 都系冇重点嘅，其实就系、是，但系嗰种咁样嘅爆谷戏咧，佢又唔系、哦，佢好似想讲一啲嘢，但系又讲唔到，咁所以佢想讲一种叫做人生，即系佢其实好似想讲一种人生哲理，即系过咗几年啊，即系点样要珍惜眼前人啊，类似想讲啲咁嘅嘢，但系佢用捉错晒用神，其实就系、是、 Toy Story 其实。讲嗰样嘢系咩呢，即其实呢个好大人㗎、 啊。 你系一个玩具，曾几何时你都俾即你做个细路，你都有曾几何时鍾意某啲玩具。 啊、 但系当你再大啲嘅时候，呢、這个玩具你已经唔鍾意。你鍾意另外一件嘅玩具。 嗯。 当你越嚟越大嘅时候，你嘅玩具就不停系咁换系咁换。 嗯。 你曾经鍾意嘅玩具你会放埋一边。 啊、 你亦都唔会记得呢一个玩具。你当其时嗰个兴奋，你当其时嗰个期待，你当其时玩得几开心，你完全已经唔记得㗎。 嗯嗯。 呢、這个同人一样，你喺某嘅时间有某一个 系啦， 你有某一个价值 吓， 但系到某一个时候，你嘅价值已经唔存在。当你唔存在嘅时候，啲人系唔会记得你。 嗯， 即系呢个系好现实嘅。即系举个例，你曾经做过一啲某啲嘅高位，但系当你落咗台，人走茶凉。 哦，你讲紧就嚟落台嗰个特首， 唔系，你唔好对号入座啊！冇任何呢啲意思啊！我只系讲话喺 Toy Story 里头，你睇见嗰啲玩具，曾几何时 Andy 系几咁中意同佢哋玩， 系 跟住慢慢大个，啲玩具佢已经唔记得咗啦，俾咗佢个女，俾佢妹，然之后佢个妹又转咗去第二个 啊， 有衰嘅人度，最后个古仔系咩？去咗有一个乐园，咁而好多嘅细路仔就系、是。即系会，佢会接触到将来好多唔同嘅细路仔，即系佢个价值 啊， 就喺呢度，而个价值不停喺嗰度转移紧，对某啲人嚟讲喺度转移紧啊嘛， 嗯， 吓、啊、呢、这个就系嗰个 Toy Story 同对翻俾人都系一样嘅啫嘛， 嗯， 吓、啊、咁不过讲翻套戏，咁就因为呢个始终系一个 spin off 啊， 而呢个 spin off 系因为当其时即系Buzz Lightyear 佢原来系一个卡通片里头嘅玩具，而呢个卡通片好即系对好多人嚟讲系有一个嘅幻想。究竟当其时 Andy 睇嗰个嘅卡通片系一个点样嘅故仔？而佢就系因为咁样而创作咗 Lightyear 呢一套嘅电影。所以一开头佢已经注明咗就话，当年九几年 Andy 睇嗰个电影。就是我哋而家睇緊呢个电影。 其实呢创作 Toy Story 原本嗰班人呢，佢做咗呢个巴斯光年出嚟呢。呢、這个巴斯光年呢个 character 呢係 based on,、真係 based on, 当年人类登陆月球嘅岩石堂 係 一个。第二个就係巴斯嘛。就係巴斯，佢係 based on 巴斯呢个人。 这个 太空人， 即系个基础啦、 啊，就系 create 呢个 character 出嚟，吓、 嗯、 咁、啊、第三个好似又叫做我唔记得咗啦，好似叫做睇翻先，但系佢系当年系三个太空人，咁啊嗰三个就轮流落舱啫嘛，第一个点解第一个登陆月球系岩石堂，因为佢第一个行落嚟啫嘛，跟住过咗一分钟，第二个行落嚟就系阿巴斯，所以成日咧，我哋成日见到月球影嗰幅相咧，月球表面影嗰幅相插住支美国旗嗰个咧，好多人都以为嗰幅相话嗰个系岩石堂，系登陆月球嘅第一幅相啊嘛，人类。其实嗰个唔系，嗰个系巴斯嚟嘅。揸相机嗰个岩石堂， 即系插旗、动旗嗰个系巴斯。 系啦，系啦，所以呢个巴斯呢个灵魂人物系好重要嘅。 是有一个象征意义喺度。 是一个象征意义，所以当年就攞咗佢嚟做呢个巴斯光年，做呢、這个Toy Story 嘅其中一个灵魂人物啦。 咁 其实呢套戏我睇完之后呢，好多人都咁讲㗎啦。嗱，呢个呢亦都唔系话乜嘢个人嘅观感。因为事实上新闻都卖咗出嚟，好几个回教国家包括马来西亚。 14个。 禁咗呢套戏。就主要因为佢里面就讲咗植入咗呢个同性恋婚姻，其实个剧情就系讲即系巴斯光年嗰个老细啦，吓、啊、嗰、那个 boss 啦，咁佢系一个女同性恋啦，系啦，咁跟住佢就生咗个仔啦，吓咁有一幕好快闪咗嘅，唔知个仔又系同性恋咁啊，后来佢有个孙女咁样，个孙女后来过咗若干年后就做咗阿 boss 嘅嗰啲都叫咩 Space Ranger 啦、啊， 咁 其实本身啊 ，Buzz 自己咧，我都咪后同你讲啦，我有一种感觉咧，好似一种中老，好似一种中老嗰种叫做不认命啊，嗰种叫做不认输、不服输，有啲似我哋几个礼拜睇完嗰套啊 Top Gun 啦 ，Top Gun 呢个独行侠啦吓，因为其实。阿 Bus 佢自己都系 test pilot 嚟噶，同阿 Merrick 都系 test pilot 嚟噶。Merrick 就系军部嘅 test pilot， 佢就呢个太空系啦 ，space 嘅 test pilot。咁、其实都有啲 相似点嘅，即系睇落剧情个相似点，其实就系、是、 有相似嘅地方 啊。 除咗系 test fire 之外咧，仲系好固执 啊 吓。都系一样偷飞机。 嗯哼，系啦，偷钱穿梭机，偷 系啦， 系啦， 系啦， 系啦。 亦都系咧，唔相信其他人。尤其是系 rookie。 嗯，系 吓、啊，对一啲低嘅，即系 对一啲新扎师兄， 冇乜经验，新扎师兄就唔信任， 系 咁都系做翻同一样嘢，咁啊、到最后都系即系好似系一个信任啦吓，咁、其实即系啱啱睇完 Top Gun 咧，系有种比下去嘅感觉嘅。 嗯， 吓、啊，真系有种比下去感觉嘅。咁就同埋咧，即系你头先讲翻话，嗰一个同性恋嗰个咧，其实我想讲咧， 头先我哋咪后讲过话系讲关于唔合乎美国国情嘅问题啊嘛，因为而家好多迪士尼嘅电影都植入咗嗱，我插一插啦吓，咁佢几个同事或者战友啦，都系差唔多全部都有色人种啊，得佢一个白人吓。跟住即係佢呢嗰種叫做所謂美國嘅 pride 嘛，白人再加呢、這個即係叫做多元種族再加多元性傾向嘛，而家呢個係美國推崇緊嘅嘅咩呀，又唔係佢可以講係核心價值吓。 唔係你 文化新文化。 融和係核心價值。咁、但係同性戀未係。首先第一样嘢，我唔系 against 同性恋者，因为我以前工作嘅地方都有同性恋者，我有接触过佢哋，佢哋做嘢又好认真，有佢哋自己独特嘅见解，有能力嘅，只系佢嗰个取向问题，我绝对唔系 against 呢样嘢，但系有一样嘢，我系反而我想表达系咩咧？迪士尼近呢几年咧系陆陆续续系开始。promote 緊呢一樣嘢，首先第一樣嘢， 我感覺 呢個唔係核心價值，唔係美國核心價值，純粹係某啲嘅高層或者某啲嘅製作人將佢哋嘅價值就 promote 緊俾我哋睇。 嗯， 你明我意思嗎？ 係 第一樣嘢，佢哋嘅選擇係佢哋嘅 choice， 我唔介意。OK， 我唔會話。歧视佢哋，但系个问题喺边度咧？问题系有人，即系举个例，有人中意食辣，有人唔中意食辣，唔可以因为你食辣而夹硬令到唔食辣嘅人去食辣。你明白我意思吗？ 系啊。 咁除非你话， 但系你都要尊重食辣嘅人，即系 唔系我尊重佢食辣啊？ 系， 但系佢同一时间佢唔好系咁 sell 我。食辣好啊，食辣好爽噶，食辣好正噶。我唔食辣就系唔食辣。我想问，点解你要不停咁 promote 俾我，好厌烦啊？我本身唔中意食辣，咪唔食辣咯。咁你可唔可以尊重翻我？我唔食辣啊。你明我意思嘛？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佢就不停系咁 promote。咁首先第一样嘢，呢、這个系个定位系俾细路仔睇噶嘛，系咪？咁、某啲嘅家长系唔想啲细路仔去睇噶嘛，即系去接触噶。佢到佢大个，佢有佢自由嘅选择，但系喺而家呢个岁数，唔系俾佢拣嘅时候啊嘛。咁你点解要 promote 俾佢哋咧？即系如果你迪士尼要拍，唔该，你可以先注明话我呢个系。呢一啲，你明我意思吗？ 啊、 即系我跟住我系呢啲嘅。如果你父母觉得可以接受嘅，咁你咪带佢入去睇咯。咁但系你有冇尊重翻啲唔想 promote 俾佢细路仔睇嘅父母咧？ 明白， 你明白我意思吗？呢个系一个互相嘅尊重啊！ 啊， 唔好一味就系单方向话我 promote 紧呢样嘢，我 promote 紧呢样嘢，就喺度涉下。 我觉得系噶、近呢几年系涉下嘅。 吓、你涉下。之前举个例，好似之前嘅 Eternal。 Eternal 定位系一个大人片，唔系一个细路片，冇所谓，因为大人有大人有决定噶嘛， 啊， 大人有决定噶嘛，咁你可以俾大人睇。其实 PG 13我都觉得定位太低啦，你起码都去到 R， 即系不过你冇真系好咩嘅，咁佢 PG 13，我呢个唔争拗啦，但系。即系基本上嚟讲，你13岁打上开始慢慢有思维，你可以去谂，你可以拣。但系呢一套，你讲紧系4岁细路仔到十几岁嘅细路仔呢个期间，你系咪唔应该 promote 呢样嘢咧？ 嗯 ，not appropriate。 系， 即系除非你话我注明我呢套系乜乜乜嘅，咁父母可以做一个决定，带唔带佢入去睇。但是在这套戏开播之前是知道有些东西，但是就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 嗯。 即是你有14个国家 ban 了嘛。 是啊。 咁其实有少少风声，咁但是你不知道嘛，好多。 你有没有包括中国 都不知道嘛。我想他没得上。 中国就不是回教国家啦。 没得上的、啊、他不给的。 无神论国家。 他我所知是、啊、他我所知是不给的。咁、啊、所以在这个层面方面呢所以我用个比喻就是食辣嘅人就喺度不断 promote 搵俾唔食辣嘅人就渗俾食辣好啊食辣好啊。即係呢个唔系一个好嘅事情嚟㗎囉。呢、這个对无论对迪士尼对 Pixar 都好呢唔系一个好嘅事情。 由于呢一套儿童电影呢都有啲争拗点啦、啊 啊啊、争拗点。因为 係啊。 因为呢虽然佢锡嗰个镜头好似好轻描淡写对大人嚟讲 ,ok, 咁但係个细路会问㗎嘛咦点解两个妈妈会有个细路嘅咁。咁你叫个父母点答啊你叫个父母点答啊 观众嘅反应呢嗱你呢、這个就係你观众你係观众其中之一嘅反应啦咁但係观众嘅反應都反映咗喺 IMDB 同埋爛番茄嗰度。嚇、啊，頭先我哋碌一碌， 各有各嘅、 IMDB 咧就低到得 4.9 分，十分滿分。 哇，咁低啊！ 係啊，咁爛番茄嘅專業影評有7.7，但係佢嗰個觀眾群嘅影評啊，即係呢個觀眾群睇完比分有8.7。 嗯， 即 係兩邊都算高噶咯。 高啊，嚇，係啊， 嚇咁。咁我唔知佢比分个标准喺边度囉。咁、啊、但係呢、這个系其中一方面啦。咁、 嗯、 另外一方面呢就系、是、正如你所讲你个主旨系咩冇咩主旨喎。即系你对即系呢一碟系荧光色嘅肉酱意粉，细路仔觉得好食，但系对大人嚟讲，我呢啲咧，我宁愿食呢个显白酒显肉意粉。喂，真系有嘢、啊，大佬，真系有嘢、啊。 佢呢啲咧，佢即系佢嗱，佢其实好简单个故仔，就系想讲呢、這个，即系佢就想完成一个任务啦。咁但係佢就嗰、後尾就有一個時光機啦即係類似嗰種戲即係其實嗰條大橋其實都好通俗好、啊、多好多古仔都係用呢條橋基本上又冇乜 trick, 又冇乜 twist, 但係咪佢即係我因為我之前我冇睇過任何嘢我就入場睇㗎啦。 我都係。 咁佢個 twist 就係話好似 Star Trek 咁去 explore 另外一个新嘅星球， 嗯 ，it's okay， 咁然之后跟住就降落咗啦，我唔吐槽住啊，我先讲正常嚟咁降落啦，然之后周围去 explore 啦，咁样样，跟住因为原来个星球有啲啲会喐嘅动唔系会喐嘅植物，所以令到佢要紧急地逃生离开个星球而佢嘅傲慢係令到佢整坏咗个飞船仲要整烂咗嗰个嘅能源嗰、那个 crystal, 而所以佢至留咗喺个星球度咋嘛。 係即係佢衰咗㗎嘛。衰 咗㗎嘛。 衰咗㗎嘛。 咁而之前 未曾发生呢啲事之前，佢去 explore 嗰阵，除咗佢 partner Alicia 之外，仲有个 rookie。我唔吐槽住啊，如果我吐槽好多位啊，咁你咁跟住佢即系一轮紧张要翻只船嗰度，又要开船走，那个 rookie 问佢，即系佢已经睇唔起个 rookie 噶啦，睇唔起噶啦，跟住之后喺个船度，个 rookie 不断问佢需唔需要帮手，需唔需要帮手，佢话唔需要帮手，唔需要帮手，我会搞得掂，我搞得掂，太自负啦。太自负啦。咁跟住后嚟佢又好即係个人係好昂直啊。唉，呢个系我嘅 mistake， 即係令到大家离开唔到而令到石船坏咗。跟住你 send 我去 cut Marshall 啦，咁跟住自己攞个手扣扣起咗。人哋都未话你。即系你嘅态度，你态度系认真，咁但系你使唔使咁啊？即系咁乜嘢啊？跟住然之后佢话后屘谂到就系话，哦，我哋可以即系制造翻嗰个 crystal 出嚟，然之后可以离开啊嘛。咁但系你制造嗰个 crystal 咧，你唔知系咪 100% efficiency 啊嘛？因为佢要好似要 100%。超越嗰个光速啊嘛，所以佢点解系一个 test pilot 咧？就系不停试紧嗰个，即系佢混合咗嗰个 crystal， 佢混合咗个 crystal， 睇下系咪可以推到去 100% 啊嘛。 嗯， 但系佢第一次原来失败咗，佢失败咗翻嚟之后咧，发觉原来已经损失咗两年，佢就冇老到啊嘛，即系佢因为嗰、那个佢经历过光速，其他人系即系正常时间。佢就超越咗光速，所以佢系冇老到噶嘛。基本上所有嘢都系慢，即系基本上系上慢咗落嚟噶嘛，唔系快都系慢咗。因为正常时间已经过去咗，所以佢个 partner 呢个 Alicia 已经系过咗两年啊嘛。佢不停试，就不停系咁两年、两年、四年、两年、四年，所以佢个年纪冇大到，而 Alicia 就睇住佢开始年纪老啦，跟住又结婚，跟住又有小朋友， 跟住有孙， 有小朋友，跟住细路又大咗啦，又会有另外一个结婚，跟住又有另外一个孙，即系佢嗰个时间系一路 loss 嘅，佢对佢嚟讲可能系一两个星期嘅事，但系对其他人嚟讲已经系过咗几廿年嘅事， 嗯。 咁同埋加上呢，好，我唔知係咪特登揾阿 Chris Evan 呢， 佢做得幾好嘅，美國隊長配得幾好。 係啊，但係佢揾佢，你唔好唔記得佢做 Captain America 喎、Captain America 本身嘅角色都係喺個冰度freeze 咗十幾廿年之後俾人揾返出嚟，然之後佢識得嘅人包括Peggy 都老咗啦。咁都同佢差唔多咁嘅经历，差唔多咁嘅经历，我唔知系咪因为咁样 我觉得系，我觉得系 咁佢至于配音方面咧， 少少 crossover 系冇错。咁但系配音方面咧，佢嗰个通咧，欠缺感情。 嗯， 我唔知系咪因为呢个角色 成日都喺度 what 咁样，好耿直啊， 系啊， 好耿直啊，所以个人冇乜。情绪波动、喜乐， 唔系呢个 上落， 呢个应该都系 Lightyear 个性格嚟。 嗯，我唔知道吓，我真系唔知道，但系我睇落去撩唔起我啊， 嗯， 引动唔到我啊，即系同睇得其他 Pixar 好似睇呢个 Up 啱啱睇完嗰、那个 Up 好睇啦 吓 ，Up 啦系啦 ，Up 好睇吓， 即系。虽然话俾细路仔睇，其实系写俾大人睇噶嘛。咁啱啱完咗嗰、那个，啱做完嗰个咩 Turning Red 咧，咁嗰、那个嗰、 OK 那个嗰、那个那个小朋友配音嗰个都系有波动噶嘛，即系个感情方面， 即系唔系啲 monotone 咁啊？呢个就 monotone 系啦，好 monotone 咯。咁甚至乎啊，即系佢后屘咪除咗个孙女。即系佢 Alicia 个孙女啦，另外仲有一个老嘅女人啦，跟住仲有一个 仲有一个假色噶嘛，仲有一个假色， 仲有一个电脑啦，吓，即系唔系个机械人啦。咁男嗰个系画 Kiki 配音噶嘛， 嗯， 咁嗰个咧角色咧，不停喺度做紧下把位，不停咧就喺度犯错，即系睇到系有啲 睇到系啲 想掹咯，厌啊，即系睇到想掹咯，成日做啲嘢出嚟。即系佢身嗰度咧，嗰、那个盔甲咧，唔知点解有支笔嘅，其他人都冇，系佢有支笔嘅，成日都喺度搞嗰支笔嘅。咁跟住然之后咧，即系好多时佢哋做错嘢咧，佢又冇话好嬲怒啊，即系发脾气啊呢咁嘢，即系好 mono 到不得了咯。吓、啊，即系 有啲 即系好似 唔系好 make sense， 唔系好 make sense， 即系你一个咁要求咁高嘅人，佢系要即系佢乜都话我做晒，其实佢 one man troops 嚟嘅，佢唔需要其他人帮手嘅。但系当即系其他人做咗啲好愚蠢嘅嘢，捣蛋嘅嘢，令到成件事系好差嘅嘢，佢竟然系冇情绪嘅。我真系拗头咯，你点可以冇情绪？一个咁 ego 嘅人。是不可能冇情绪噶嘛？ 系 啊，咁呢个唔系咁合理咯。佢系咁 monotone 咯，跟住话，唉，跟住好似又接受咗咁样样。啊，我都好奇怪嘅呢啲人，即系好似觉得，诶，唔紧要，你搞弯咗，我都可以搞翻掂嘅咁样样。啊，咁即系头先都讲啦，佢本身系好自负嘅。我唔知佢系咪想讲话，即系你。是即是你无论你几自负都好，你都是需要朋友，你需要是同事，即是要大家互相合作的。 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写这一样，但是好点不到题咯。 如果是写这一样东西，那我怕不到。我反而就怕到你要珍惜眼前人啊，时光飞逝啊，类似的。 那个也都是。但系嗰个系都话啦，一个荧光汁嘅肉酱意粉。What do you expect？ 你 what do you expect？ 系 即系吓啊！荧光你点唔到题咯？ 我嘅感觉就系咧 ，Pixar 好多电影我都会二刷，甚至会买埋只 Blu-ray 呢一套我唔会二刷啦。嗱，你 up up 我系睇好多次噶，波儿我都睇咗两三次吓。 有一个核心价值喺度嘛，但系呢套真系好难揾咯。你揾到嗰啲可能系真系话，我要珍惜眼前啊。喂，大佬，我想问你，你点珍惜咧？首先第一样嘢，佢同阿 Alicia 嘅关系唔系嗱，首先我你睇唔睇得出阿 Bus 佢对 Alicia 有感觉先？ 我睇唔出。 睇唔出，即系冇啦。 冇。 咁好啦。 咁佢系 当系 partner， 当系即系同事。partner。咁呢个关系喺度啦。咁即系好远距离噶咯。系咪？ 我觉得细路仔戏亦都唔需要咁隐晦，如果真系想讲呢样嘢。 咁但系你 Pixar 不嬲拍嘅戏都系讲紧一啲人与人之间关系噶嘛。 嗯。 咁但系呢套个距离系好疏远， 好疏远系。 同事喎，你不过你睇住你同事结婚生仔啫，唔系结婚有仔啫，吓结婚有仔啫。咁佢个心态会系点？即系好失落，我失去咗， 佢又唔系喎， 我失去咗即系同人与人之间接触，大家系即系门对门。但是他有他的生活，跟住冇几耐他又要做另外一个实验。咁你同他的 family 究竟有几多嘅关系喺度呢？其实零。 嗯。因为他长时间都走咗。 零是冇啊，是冇关系啊。所以睇嗰阵呢，我喺度睇緊啲乜啊。即係唔好意思啊。即係真係有个节目叫我睇咗啲乜噶嘛？我煲唔系佢话我煲啲乜？ 我睇 咗 啲 乜？系啊，咁我睇咗啲乜啊？你冇嗰个人与人之间个关系喺度啊？ 咁你只係有一個故事， 即 係 冇 個流水式， 基本上 冇一個班底。到佢成功咗翻嚟係62年7個月零5日。我唔知呢個數字有冇咩特別意思啊。咁跟住見到佢個孫女啊、哦、孫女喎、哦、跟住就發覺原來即係成個世界已經唔同咗啦、 嗯、 有一個威脅喺度啦。咁佢哋就要去解決個威脅啦。啊。咁跟住佢哋就係有啲嘅經歷。咁仲有一樣奇怪喎、哦。成個即係你過咗我當你係嗱你60几年啦，即係佢最後尾個實驗係60几年啦，跟住之前呢大大話話都有40年嘅，咁即係100年喎。100年你個城市發展好大，你亦都好多所謂嘅衛星城市呀嗰啲嘢。咁你雖然嗰個城市係即係 Laser Shield 保護緊啦，得佢哋唔知點解得3个人喺出面啦，咁你冇其他人喺出面嘅咩？咁呢个又系拗头喎，奇怪喎。咁好啦，即系呢啲唔吐槽住啦，因为如果要吐槽真系实在太多啦。咁跟住嗰三条友，唔系讲嗰个女嘅执行话想做 ranger 喎，佢嘅愿，但系佢个资质又唔够好喎。而嗰个 bus 又好似净系叫佢帮手啲好细眉细眼嘅嘢，其他又唔允佢喎。即系嗰个中间佢哋嗰啲 conversation 啊，嗰啲互动啊，真系好少咯。 嗯， 吓、嗯啊、个 bonding 真系冇咯。 系、 啊、跟住然之后嗰两条友仔又不停咁闯祸咯。即系本来可以完成嘅嘢，又搞到唔完成。吓、 啊、 咁、啊、即系成套嘢个古仔个结构，个人物关系实在写得太差， 嗯， 对细路仔嚟讲，哇，好精彩啊！因为佢哋唔会谂啊嘛，佢唔会谂呢啲嘢噶嘛。 但系如果我系细路仔，我唔系觉得呢套特别精彩嘅。好坦白讲 ，DreamWorks 有啲戏其他都仲精彩过呢套吓，其实。 但系嗰啲系写俾大人睇噶嘛、 啊？ 其实系写俾大人睇，唔系写俾细路仔睇。虽然系卡通片， 嗱、 啊，但系对细路仔某啲细路仔嚟讲系觉得哇好闷啊。但系呢套咧。见到有只猫啦，有机械人啦， 猫嗰个又弹咗出嚟啦， 吓系啦系啦，咁你又有太空人啦， 啊， 有机械人啦，呢啲嘢起码都可以吸精先啦， 啊， 即系起码我 同埋，起码会有啲相关嘅产品会卖到啊，尤其是只猫啊，尤其是只猫， 系啊系啊，吉祥物嚟噶嘛， 啊， 即系你睇见迪士尼嗰啲，梗系要整只吉祥物， 卖玩具， 梗系啦，梗系啦， 啊。 但系起码我琴晚睇嗰4个细路冇走嚟走去先， 啊， 冇嗌话要走先咯， 啊， 咁即系起码做到对细路仔嚟讲一种吸睛嘅效果， 嗯， 即系如果你纯粹一个细路仔片咧成功，但系如果你再想去到一啲大人觉得好唔好睇咧，唔成功， 会回心谂嘅唔成功吓， 唔成 功，范博伟太多啊，头先讲到呢套戏吓， 都话好多吐槽位咯， 嗱。讲到范博伟咧，我哋或者呢套讲咗咁多先啦，吓、啊，讲一讲个后边吓， 唔系你系咪讲后边嗰、那个嗰、那个大佬啊？ 唔系，我想讲我后边呢套戏 啊，唔系大佬都未讲， 大佬未讲 ，OK， 继续吓 吓、啊，跟住咧因为好期待咧，究竟嗰、那个大佬嗰个咩 shirt 啊？唔识读啊，嗰、那个咩 CULG 啊，嗰个机械人大佬 啊， 紫色嗰个咧 ，Shark， 咁啊，嗰个机械人大佬，因为佢好高大啦，跟住然之后个 design 嗰只眼系红色啦，个嘴咧系一横横咧，即系一栋栋咧，其实就似 Dark Vader， 好、哦，系、那个系 嗰个 image 其实系似 Dark Vader，、嗯、好似想 Star War 咁样样，咁但系最大嘅，即系因为以前咧都有讲过嘅，即系佢有讲出嚟 ，Buzz， I'm your father 咁样样嘅，即系玩 Star War 嘅吓，咁、啊、亦都有讲过话系唔知 Alien 嗰啲咁，即系佢其实即系 即系嗰时都有人 debate 过究竟佢系咩嚟嘅咧？咁今次咧就揭晓啦，除埋头盔俾你睇啦。啊，真系玩扭桥玩到咁样样，真系我真系唔识讲啊！佢话原来嗰个大佬系 Buzz Lightyear， 系佢嘅 Buzz Lightyear 嚟嘅。咁你拗头啊？吓？咁我咁多年头我睇乜啊？ 咪即系 你 Buzz Lightyear 打另外一个 Buzz Lightyear， 咪即系咪 my worst own enemy， 即系嗰啲咁样 嘅？咪系咯？咁你有冇搞错啊？ 啊！呢一点系搞嘢。 咁呢？咁你呢一点咧？呢一点咧？我想问，究竟你系写俾细路睇，还是写俾大人睇？ 啊！ 因为大人知道 what's going on 嘛，细路仔唔知 what's going on 噶嘛。 佢咪好似李连杰以前嗰度最后一强咩 The One 咁样，李连杰打李连杰咁咯。 但系你个套唔会俾细路，你唔会俾细路仔睇噶嘛，大佬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对细路仔嚟讲，黑色白色。哦，唔系黑色白色 正邪系要分 正邪 分值分界， 冇错啦。你可以话佢系外星人，你可以话佢系一个 evil AI， 但你冇理由讲话佢系 Buzz Lightyear 嚟噶嘛？甚至乎你可以讲，甚至乎你可以讲嗰个系之前个 rookie， 嗯， 佢睇唔起个 rookie， 而个 rookie 深烤化身成为咗一个 villain 啊。 咁呢个可以乱作，其实最好就系一系 alien， 一系 AI， 两样黑色白色。 你甚至可以玩深啲，话系佢自己嘅心魔都得。 咁又唔得， 嗱太深， 咁又唔得，太深啦， 太深啊！ 你对细路仔嗱呢度咧，即系嗰堆肉酱意粉咧，加咗啲大麻落去。喂，呢啲嘢唔啱瘦仔噶嘛，大佬，你加落去做乜鬼啊？呢个荣光肉用荧光肉酱意粉，细路仔中意食啫，甜甜酸酸，但你唔好加呢啲嘢落去啊嘛。 啊， 即系你冇理由加啲大麻落去俾啲细路仔食噶嘛？你呢个话系 Buzz Lightyear 系你哇，好似好新颖，但其实你 slap 咗人，你 slap 咗几多人啊？咁我问你啦，你而家去迪士尼，佢咪有个 bus 嗰、那个 bus layer 嗰个 ride 嘅， 吓、啊， 咁你成个大佬系咪成紧 bus layer？ 我想请问， 反派嚟， 咪系咯，你冇理由咁玩噶嘛，啊、你简单啲，你话佢一个 AI 好 alien 好 ，that's it，、啊、对细路仔嚟讲 ，yeah evil alien，yeah evil AI， 但你讲话吓，evil bus layer。咁我喺度睇紧啲咩？咁边个系啱，边个系唔啱？我明白佢想写就系话，因为嗰个将来翻嚟嗰个 Buzz Lightyear 咧，佢嗰个，即系佢可以做到呢一样嘢，但系嗰个能源冇咗，佢要翻嚟，即系要做翻，要抢翻 whatsoever 啦。其实佢要改变翻当其时。佢系可以飞到，即系离开咗啊！冇嗰只船冇损毁啊！当如果冇损毁嘅时候，咁就可以 即系 what if 嚟嘅。 点讲啊？seeking for second chance， 嗯， okay. 将所有结局系改转咗噶嘛，倒转过嚟噶嘛。咁、嗯、但系当佢表露身份，我系其实你其实系我，不过我系。几多年之后嘅我而家翻嚟系希望攞翻嗰个 crystal， 然之后就翻去以前，即系未发生嗰个灾难之前，我可以矫正翻佢。嗱、 嗯、 呢度咧，其实讲紧两样嘢。第一样嘢，佢同 end game 唔同 ，end game 即系话 bring them back， 佢唔系时间倒流。呢、这个系 second chance 时间倒流，希望冇发生过呢样嘢。但系佢即系 end game 嗰个系只不过 correct the issue。 佢呢个咧就系、是、呢、这个就系用时光机去扭转翻嗰个 源 头啊，可以咁讲。 系冇错，冇错。咁好啦，咁但系当 而家嗰个年代嘅 Buzz Lightyear， 发觉唔系、哦，如果翻翻去嗰阵时，咁啲人咪会冇咗咯，咁 Alicia 就唔会结婚咯，唔会生仔咯，咁、个孙咪唔存在咯， 系啦系啦。 咁我想问你点证明佢唔会同嗰个喺埋一齐咧？定系话 假设嘅？ 系咯，假设咯。咁即系现代的我， 打到 未打到未来的我啊？系啊系啊，现代的我打到未来的我，咁即系好奇怪咯，系一种好混乱啊！ 混乱嘅思维，其实基本上 细路仔系唔识得呢嘢嘅，但系点解你要写到个古仔系令佢哋混乱？虽然佢今日唔会混乱，但系当佢大个嘅时候，佢睇翻，哇咩嚟噶？ 又系我睇 咗啲咩？点解咁混乱嘅？我睇咗啲咩咧？咁吓，即系呢个系一个反面教材吓、啊，即系对写古仔嚟讲咧，一个反面教材。话个敌人其实系自己咧。唔系，系唔系都写落去嘅，大哥？你咁样写落去咧，系写到我觉得真系好烂咯。 嗯， 吓呢一 part 系我觉得系烂嘅。吓、啊，跟住仲有一样嘢，咁佢话佢即系后嚟佢翻咗嚟，跟住即系嗰个未来的我啊，佢翻咗嚟，跟住又逃走咗，跟住但系佢又经历过啲咩？点解佢会整到有一只飞船，仲要整到咁多机械人咧？吓、啊、唔知咯， 唔知吓、 啊，即系佢冇交代到，咁、啊、但系即系细路仔片 ，What do you expect？ 肉酱荧光肉酱意粉 ，What do you expect？ 即系所以我话，如果你要吐槽咧，其实好多位可以吐槽， 呢度好多反驳点啊！呢一套戏， 哇，多到啊，多到啊！我未曾睇过一套电影系有咁多反驳点噶， 有我后边嗰套啦。嗱 嗱呢套咧就 转一转话， 转一转话题啦。 系啦， 但如果我哋有机会咧，可以再讲呢套，真系好 讲过呢个系列。嗱，咁啱咧，呢个礼拜咧，阿 Mike 同我咧都睇咗一套 so called 港产片啊， 港产片啊， 曹玉兄弟三吓。咁睇完我睇完之后咧。嗱，我唔知阿威有冇啦，我就眼都突咗。 我睇咗，我睇咗噶啦。 我唔知你个反应系乜嘢吓，我就眼都突咗嘅。嗱，咁啊呢套戏咧，港产片的确系台前幕后都系香港人，亦都冇大陆资金。嗱，佢拍咗之后卖俾大，即系卖俾大陆去发行咧，都呢个另一样嘢。 外期系啊， 外期系，但系喺香港的确系 100% 港产片吓，咁啊香港有上画嘅。用嘅多数系电视明星啦，嗰啲电视演员啦， 系啊系啊， 咁黄百鸣出品，但黄百鸣个仔阿黄子恒编剧，嗱呢套戏咧两年里面拍咗三集， 嗯， 第一套咧就收70万港币票房，第二 咁多 咁多，第二集咧就收40万，咁而家第三集啱啱上画喎，咁据闻就系二三集一齐拍嘅，嗱。套戏咧，真系我唔识讲啦。我只可以讲咧，就系一套港产片而合乎中国国情吓。你睇到个票房，你根本系赚唔翻嘅。你点你都赚唔翻嘅。你主要都系卖大陆， 赚唔翻70万， 佢 人工都俾唔起啊。 系啦，即系谭耀文加陈豪加呢、這个阿吴卓羲呢几个， 仲黄德斌咧， 黄德斌咁样呢个系啦，张建升嗰呢几个都。都唔夠啦，點做係咪啊？ 唔係啊！ 雖然呢套嘢係低成本，即係你都知監獄片都係低成本噶啦，一個廠景，一個操場啊，咁樣呢集仲衰到冇埋伍詠薇嗰啲喎，冇女主角喎，完全冇女主角喎，嚇、啊！連啲陸葉偉都冇。 唔係，佢有個女角嘅、啊，不過咧，全部都係嗰封信交代咗嘅。人影都冇啊！人影都冇。 佢有几个镜头系剪翻伍詠薇上嗰两集嗰啲落去嘅，咁样咁呢集 有 呢集系冇。嗱，佢呢套戏咧好搞嘢。逢亲近年香港另外一个系列啦，乜风暴乜风暴咧，即系嗰个廉政讲肃贪倡廉咁样咧，佢到咗最后都有一个说教性嘅，佢都会最后嗰一两分钟咧就交代翻嗰几个主角嘅下场。用文字交代， 呢、這个 dot dot dot dot dot， 行贿罪，判囚十年，嗰、那个 dot dot dot dot dot， 呢个谋杀罪，兼夹咩协助逃狱，判囚几多年，终身监禁等等。佢即系咧有一种话俾你听警世，嗱唔好犯错啊，做人唔好行差踏错啊。嗱，嗰啲乜風暴咪風暴都係咁噶，唔好行賄啊，唔好收波攬啊，即係類似咁樣樣咁你俾邊個睇咧？即係香港人睇，即係會啊講啲嘢仲難聽過粗口噶嘛？你喺戲院睇會戒凳噶嘛？呢啲咁嘅戲完全唔 twist， 即係佢唔會話哦，監獄裏邊有條針係卧底嚟嘅，或者即係你咁樣你成個故仔都有個 twist 啊。雖然我都估到而家拍得太多啦，啲乜不行者乜不行者。但系佢呢度完全唔系平铺直叙，就系、是、好似啲港台节目咁样，我觉得就系、 是。喂，矫正一下先，矫正一下先。呢一集咧系有女角嘅， 系 真系有出现过嘅，不过系未够称嗰啲啫。嗰、那个靓妹，那 个靓妹 啊，系啊，佢嗰、那个靓妹入去啊嘛，阿谭耀文接待嗰啲细路仔啊嘛。然之后嗰个唔知咩部门喺度写报告啊嘛， 咪咯，咁啊，仲要搞几分钟系。 系啊系啊， 做得好明显啊，同啲细路讲嗱，唔好行差踏错，就好似阿叔叔咁样啊，要踎监啊，啊有老鼠有曱甴啊， 嗰度直情做俾你睇添啦，做埋俾你睇啊，画公仔画晒出肠添啊，唔好做坏事啊，做坏事要坐监噶，就好似叔叔咁噶啦。咁但系我想问，呢个系列系唔会俾细路仔睇噶嗬？ 冇，同埋基本上，我觉得除咗我哋两个。香港人，所谓香港人啦，其实美国人之外，其实有冇香港人睇嘅咧？呢啲戏真系， 我咁睇演员都会有嘅， 都会有吓， 都会有嘅。 我可以用有冇人买飞入场睇嘅咧？有冇人 陈豪？有黄德斌？ 有冇人攞$100买飞入场睇咧？真系我都好怀疑。 有赠券就去睇咯，有赠券去睇咯。 嗯。 咁你知我哋喺美国嘅就梗係用特别渠道睇㗎啦。 用自己方法啦。係啦。 係自己特别渠道睇㗎啦。 嗱呢套戏呢讲我愣一愣啲范博伟啦。头先我哋讲过有乜理由即係你讲到上一集个狱长个狱长贪污衰咗会判囚十年呢会放返落佢以前管个监狱嗰度。里面全部都系佢啲仇人全部都系牙齿人。 咪做佢手下呢。 喺度手下啦。係啦。 做佢手下呢 呢个系超离地啊嘛， 唔应该嘅，唔合理嘅，唔合理嘅。 如果呢一样系唔合理嘅话，基本上成套戏都唔需要拍嘅，因为成套戏就系讲佢判翻入监狱，跟住想逃狱。 唔系，除非你讲话香港系得一个监狱，即系就系个赤柱啦，冇第二个啦，咁你冇得好讲。 但唔系啊嘛， 咁但系你正常地你系唔会放翻落去同一个监狱度嘅。你惊一定会出事嘅， 因为以前嗰啲囚犯俾你虐待过噶嘛，你系处长，你系狱长嚟噶嘛， 咁咪系咯， 系 啦，咁咪系咯， 放翻去嗰度，即系判个死刑，就唔系判个十年。 但系最奇怪系咩？佢不阿黄德斌不停系咁嗌，我要出大房，我要出大房，咁就奇怪。阿陈豪话：我保护紧你， 我保护紧你，水饭房系保护紧你啊！ 你出去俾人劈噶，我保护紧你啊！我唔理，我要出大房。 嗯， 我出大房，唔系咧，你都系留翻喺度啦。跟住后屘，阿黄德斌系咁自己冚头，系咁冚头，跟住，送咗去病房嗰度啊嘛，吓，咁诶喺度瞓喺度就医啊嘛。阿小肥仲问阿陈豪，阿狱长，阿现任狱长，而家点处置好啊？ 呢个过气狱长，呢个咁嘅问题， 一系就。你一系就keep 住佢喺度，等佢发癫，跟住佢话唔知咩，过多几年佢就会自己死噶啦。一系咧就俾药佢食， 啲镇静剂 啊，即系镇静剂佢食，等佢稳定情绪。一系你系放佢出大房，你是但拣一样啦咁。咁跟住就陈豪谂一谂，争在未饮杯咖啡先，然之后跟住，你哋俾药佢食，好好睇住佢啊咁。咁都得噶， 嗱， 真系奇怪， 仲有嗰个前任狱长逃狱，然后跟住会众志成城咁样放啲囚犯出嚟，放啲囚犯出嚟去大家去地毡式搜查，冇错，我哋一齐地毡式搜查呢个逃犯， 通常 系 差佬讲， 我以为同佢嗰啲 成教主嗰啲讲， 通常讲呢句说话，地摊搜查系差佬讲噶嘛？点会系个反？同个惩教处讲，我哋要进入地政署搜查咁先得噶。 我就睇到笑到肚都痛埋。 佢以为阿吴冠希讲噶嘛？佢以为佢自己拍紧咩飞虎啊？奇怪， 即系你谂下，正常情况一个前度狱长混翻落去自己管个监狱已经好奇怪，跟住个前度狱长好成功咁逃狱，但系未逃到啊，成功咁样潜咗水。然后跟住啲囚犯众志成城一起帮个监狱 代任狱长， 代任狱长， 因为陈豪咧就中毒，就喺医院区就医，跟住之后有个代理副局长，唔系代理局长，即系副局长啦。 副局长系啦。 吓，咁就问，跟住成班反就系、是、即系 成班反放晒佢哋出嚟帮手搵个逃犯。 系。佢初初咧，嗰几个犯咧就喺佢即系阿陈豪间房度咧吓，咁阿副局长就坐喺佢个即系坐喺局长个位嗰度，然之后几个就喺度讲，阿局长，副局长， 处长， 我哋要处长啊，我哋要， 唔系呢个系 地毡式搜查， 狱长， 阿副局长，我哋要地毡式搜查，点都要搵翻佢出嚟啊！啊，咁佢系杀啊刀疤哥个凶手啊，咁喂，正常情况底下，你会唔会咁 risky 放快啲反出嚟？所谓地毡式搜查， 咪系咯？ 如果是但一个反，你走鬼咗去，咁点算啊？ 你谂下正常情况，你放呢？佢讲紧呢个，佢讲紧呢个监狱系高设防噶，嗰啲全部都系咩杀人犯啊成噶嘛？你放晒佢哋出嚟，佢哋点会帮你？佢哋点会帮你搜寻啊？佢哋走晒，跟住走晒， 走啦！ 所以完全黐线啊！呢套嘢其实就系、是、我寻晚睇到， 咪就系咯， 边个白痴边啲讲咩嘢出嚟？ 咪就系咯，分分钟你抢咗嗰啲狱警嗰啲枪啊，嗰啲棍咁点算啊？你闹大件事，仲劲过前任狱长走咗佬喎！ 系 仲有啊！你发生嗰啲事故，你第一样嘢系做咩啊？ 等佢删 咗 通报飞虎队， 系啊，删咗个监狱，啱啊！通知警务处，叫即系增支援啊！ 啊， 你要 call 支援嚟噶嘛？无论飞虎队好，无论系就近嘅警署好，你都要派人嚟噶嘛？特遣队派人嚟支援噶嘛？你冇理由闩埋道门，自己嗰几个仲要放啲犯出嚟周围走㗎喎、哦。即係呢个系匪夷所思，唔合程序喎、哦。好啦、我想问你啦，你拉返嗰个狱长，即係个前任狱长啦，你拉返、我想问你使唔使写报告啊？你份报告你点写啊？ 哦，喺度出面讲话，众志成城，我哋放啲极度重犯出嚟，帮我哋拉翻个狱长。 系啊，咁即系话咩啊？喂，你班 即系话你班监狱处无赖， 唔系啊？你班惩教处同班黑社会打成一片，咁你同黑社会有乜分别啊？你嗰班人系入嚟度假， 咁唔合乎国情啦，咁唔合乎。 你唔合理啊嘛，你唔可以咁噶嘛，即系你点可以话众志成城啊？即系里头嗰啲犯同嗰啲狱警系一齐去对付一个犯先得噶，呢个根本就唔 make sense， 唔合理咯。即系我喺度咪口同你讲咧，呢个系咪科幻小说嚟噶？即系太科幻咯！ 呢个系全世界冇一个国家系会咁样嘅，啲即系嗰啲监狱。 就系咯， 嗱， 咪就系咯。 其实我本身咧就几欣赏呢一套戏嘅选角嘅，佢用呢几个演员唔系话一线啊，即系唔系话电影界嘅一线啊，但系个个本身都系可以亦正亦邪。你话谭耀文可以做中，可以做奸啦， 吴 德斌又得啦，你呢个张建升又得啦，吓你陈豪本身拍电影嗰时候都系好多做奸噶。以前做即系佢做电视剧就做中啫，咁其实个个都系做中。我初初我开始睇嘅时候，佢加陈豪，我以为陈豪系奸嘅，我以为佢有啲 twist 喺度噶，我估唔到由头到尾 做狱长 就咁样。 其实呢套系呢个系列嘅第一集咧， 唔系啊，仲有一样嘢啊。咁你放得陈豪落去，咁你梗系陈豪主持大局噶啦。有乜理由话佢中咗毒，喺送咗出去医院嗰度就医得嘅？ 佢可能拍到最尾嘅时候根本冇钱俾佢，咪改咯，唔够钱。 然之后成件事结尾搞掂，原来系嗰个副狱长喎。 咪咯， 咁你个陈豪要嚟做咩噶？ 咪咯， 即系你而家留翻佢主持大局噶嘛？ 系， 你系送走咗佢，咁即系算点啊？跟住佢，唔系佢话佢，唔系先诶，啊唔系诶，佢落药系另外嗰个狱警啊嘛。 系啊系啊， 阿黄德斌就系整烂，即系碾碎咗嗰啲镇定剂，就俾咗阿刀疤哥食啊嘛。 系咯，系 啊，我系啊，记得。所以呢度呢一 part 咁样整咗陈豪就 落药嗰个咧，就系嗰、那个嗰、那个清洁嗰两个。 哦，清洁啊， 清洁嗰两个，清洁佢个 office 啊嘛，吓。 系嗰、那个狱嗰、那个嗰、那个阿黄德斌搵人翻嚟做 扮 做嘢嗰啲人， 系灭虫嗰两个嚟嘅。 灭虫嗰两个吓。系啊，灭虫。咁你唔系有人睇住佢哋嘅咩？因为佢蒙晒面噶嘛。第二，如果系狱，我唔知啊。咁你监狱里头，如果要灭虫呢啲嘢，你系搵外边嘅人做啊，定系搵翻自己里头嘅职员做？ 呢个唔知，但系 即系你，因为你咁高危嘅地方，你一定要系搵翻内部嘅职员去做呢一样嘢嘅。因为你点知 道？但佢交代咗带啲枪入去嗰阵时咧，就系俾嗰个受咗贿嘅惩教处咧，就俾佢过咗噶嘛。佢入吓咁样，佢呢度 所以呢度我唔知啊。但系即系 嗱，呢个都系小范博伟，即系比对于成套戏都系都成旧戏都系范博伟嚟讲咧，就系、是、嗰、那个就即系 定散一个 蚊比同牛比 定散一个。 其实佢第一集嗰时咧，我觉得佢虽然系低成本，但系佢拍一个位咧就拍得好嘅，就系嗰时嗰个滚筒哥咧，谭耀文同埋刀疤哥张建升咧，两个大佬咧，嗰个喺嗰个监狱里面嗰个张力咧，即系讲第一集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写得唔错，系拍得唔错嘅，写就一般啦，但系佢呢两位演员就做得唔错嘅吓，但系去到第三集已经变咗小丑啊，即系你张建升已经变咗个已经变咗个，即系你呢个刀疤哥已经变咗一个小丑角色啊！即系讲你操 fit 点打拳，你个肚腩喺度揈下揈下啊！即系你个大佬，即系完全 冇大佬风范， 完全变晒。咁你陈，你呢、這个谭耀文又变咗一个漏晒气嘅大佬啊！吓、啊， 唔系好佛系啊！ 好佛系呢度， 好佛系啊！即系两个好似。啊！我已经得道成仙啦， 即系 我哋已经系转变咗一个好高尚嘅人啦。虽然我哋以前犯过事，而家服紧刑，不过我哋已经洗身革面啦。 即系佢咧呢个系嘥咗呢两个演员，我觉得 嘥又系系有嘥咗吓。咁、啊、但系佢但系正如你所讲，即系佢始终要搵人做正派，搵人做反派 啊。 咁你要卖上去，梗系有啲鲜明啲嘅角色噶啦。 嗯 啊，咁但系佢哋的而且确，入型入格，交足功课，吓、啊，只不过系个古仔就科幻咗啲咯，即系纯粹睇戏剧，即系嗰种感情嗰种戏剧咧，可以即系disregard 唔理逻辑嘅咧 ，OK 啦，过咗就算啦。 我呢套戏我俾20分，100分满分我俾20分， 哇咁低， 因为佢嗰个范博。即系佢嗰个唔合情理嘅程度系对系无线剧集嘅过之而无不及啊！其实就 系唔系咁都系嗰啲 formula 啫。 佢个 level 系呢个位啊，就喺嗰个位。 哦 ，OK。咦，咁你即系讲话嗰啲电视剧大概都系20-30分十分到嘅啫。 哦，系啊，但系电视剧我就俾翻个同情分佢啦，系咪啊？电视剧要拖咁多集，系咪啊？即系因为电视剧。你20集，你冇可能每一个位都咁合理嘅。其实呢个我可以原谅。但系你一套戏又短喎，1个钟头20分钟。你1个钟头26分钟咁，其实冇咗字幕之后20分钟，系咪啊？咁啊，喂，你讲埋最后啲低能嘢， 即系唔嗱，唔系走晒出嚟，家有喜事啊！咩事啊？ 佢完咗之后咧，好似有彩蛋咁啊，咁啊，初如果我冇记错，就初出嚟就话哦，大家要奉公守法啦，唔好犯事咁上下。我嗱， 系 可能我记错噶吓，然之后跟住咧跟住咧我咩由我哋一年拍咗三套咁希望大家鍾意啦。咁然之后呢就走出嚟话我哋亦都有个唔知新 idea 定信众要求。 佢话呢个系列已经完咗㗎啦，但系我哋要拍前 转。系系系。我哋可以拍前转后转同 中转。 中转。咩中转啊。即系人物嘅交代。咁你哋鍾意边个角色可以同我哋讲。咁然之后我哋呢就会即系类似好似跟进啊，或者会选啊，就选边个你最喜欢嘅角色咧，就拍外传啊，即系嗰啲咁嘅嘢啦。 硬系互动咁啊， 吓跟住之后吴卓羲走出嚟话，我走出嚟咧系谂住嚟拉票嘅。咁你知我又英俊靓仔又潇洒，咁啊，梗系好多古仔噶啦。咁啊，我亦都系咩青年才俊啊，咁好多嘢发生嘅。咁 你话几低能？ 你哋记得上网选我啊？咁唔系咁玩啫，即系有时唔好太认真，即系佢摆明就系玩嘢啦，out low 啦，佢都话我哋嚟 out low 啊，咁无后非嘅，老实讲，咁如果你拍外传咁即系70万票房咁高收视啦，可以玩一下嘅，咁唔系你始终佢最大收入来源都系卖片啫嘛，咁即系如果你拍， 但系你卖去大陆都系上唔到画噶，你呢一套而家都系啲网大， 唔系你网大冇所谓呀、人哋俾嗰嚿钱够 handsome， 你又大家有钱分、，why not？ 上戏院，咁你大陆戏院一话封城，你乜都冇得睇啦、你咪仲更加滑铁佬， 即系玩电 击。你上系啊，你玩点击率多人睇嘛，咁你拿住个手机，拿住个 iPad， 咁喺屋企睇，咁你呢啲成本喺屋企睇正常啊，你去戏院睇，我唔系睇呢个光年正传咯、啊， 即系正如阿 光年正传， 阿黄一山话斋，即系你话我拍新图阿威龙拍得 cheap， 我话俾你听啊，我嗰度已经执咗2000万啦，佢话原来一个人 download 落嚟睇有2蚊， 咪就系咯。 咁佢净系要4000万人 download 落嚟睇， 咪就系咯。 咁你大陆十几亿人噶嘛，系咪啊？咁佢哋免费 download 嚟睇。 你听人话烂嘅， 一个点击2蚊。 唔系你听人哋话烂嘅，烂真系烂得咁紧要，我唔系好信啊。咁你咪上去睇下咯。睇完之后，哇，真系好烂， 真系好烂喎，咁 好大喎， 系咪真系咁烂啊？跟住第二个又入去睇下， 系咪咁烂？哇，真系好烂，咁有2000个傻佬睇咗啦，有2000个傻佬睇咗啦，咁你吹佢唔涨喎，咁佢都执咗几千万喎、即系大家搵到食喎、即系呢啲叫咩啊？ 山大斩埋有柴啊！我觉得就系2蚊2蚊咁执， 唔系啊，呢啲叫咩啊？搵食啫，犯法啊，系咪？搵食啫，佢十几亿人，有2000个傻佬肯抌2蚊出嚟， 2000万啊， 执4000，唔系你2000万，每人2蚊，咪1000个人睇咯，系咪？一千万， 一千万人睇， 系啊，咁你都有1000万人睇， 你用乜嘢搵1000万人啊？因为唔使钱噶嘛，你揿啫嘛，揿入去睇啫嘛。 系啊，喂，唔系啊，仲有一样嘢啊。咁你好多人可能真系有人中意咧，咁你有好多人口味唔同噶嘛。咁冇所谓啦。 即系举个例，新图阿威龙，我系睇到最尾嘅。我冇话抌烂部电脑咁样。 唔系啊，电脑系你嘅。灯系你嘅， 系咯， 你 几无谓啦， 2蚊，唔系你睇你俾个2蚊，然之后仲要抌烂自己部电脑，抌烂戒烂自己张凳，你个电脑同张凳都唔止2蚊啦，系嘛，系咪？所以冇所谓啦， 即系大个，因为我哋啱啱都睇咗呢一套嘢，系啦。 咁啊，好耐同埋好耐冇讲港产片啦吓。呢一集讲住咁多先啦。 冇咩冇港产片都冇咩，冇咩戏啦。 嗱，港产片而家发生咩问题咧？好多大片咧已经拍咗噶啦，有啲就拍咗几年，就唔敢放出嚟住，就惊住香港突然之间又封城咁样样吓，又封翻啲戏院。咁樣嘅，咁其實就唔係話冇戲，就只不過唔敢上住啫。香港啲戲就係而家就咁嘅情況，係咯。 等下啦，等下啦。 好啦，咁啊講咁多先，下個禮拜再同大家分享其他電影，歡迎大家收聽收睇。好， 今晚 多謝曬阿咪，好， 唔使，多謝新年。 好，拜。 好，下次再講個，好，拜拜。